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扩大，香港昨天深夜再增加两例确诊个案，分别是37岁的女患者跟75岁的男患者。根据了解，这名女患者是之前已经确诊的武汉夫妇女儿，可能成为香港首例人传人个案。目前香港累积12例确诊。根据香港零一报道，先前确诊的70多岁武汉夫妇都是武汉居民，确诊之后并没有清楚交代他们在香港的行程，有一名家人跟他们密切接触之后被隔离。经过资料比对之后，发现昨晚确诊的37岁女患者跟这名被隔离的家人条件相符，成为香港首例人传人个案。另外一名确诊的75岁男患者，一家四口曾经因为发烧住院，但是当时只有一个人住在隔离病房，这名男子却住在内科病房7天，后来才由普通病房转到传染病中心。有消息指出，这家人隐瞒他们曾经去过中国，甚至出入中国医院的记录。面对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紧绷，对观光旅游业造成冲击，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跟业者举行座谈，初步提出振兴纾困方案，包括减少出团损失、纾困融资等。同时，行政部门也会编列预算，推动观光服务品质的提升，利用这一次危机转化为观光转型的转机。林佳龙说，短期内旅游业者涉及停团、提早离境的损失都会补偿，也会协调银行展开纾困以及融资。最重要的是防疫对观光的冲击，以及观光业体质转换辅导升级。不过，面对媒体询问详细的补偿部分，林佳龙只说，交通部随疫情发展及时因应，台湾还没有社区性感染，都是境外亲密接触感染，不需要过度恐慌，政府会扮演好安定人心的工作。另外，林佳龙也说，台中的2020年灯会如期举行，也会随着疫情发展做好各种因应措施。政府宣布，从今天起全数征购国内口罩，每天大约400万片，其中每日释出大约260万片供民生需求，140万片供医疗或者是公务防疫以及储备需求，暂定到2月15号为止。经济部表示，持续跟厂商协调提高产能，预估每天可以达到420万片以上。官员说，如果是使用旧有设备，或者是将过去制造两层式口罩的设备改为制造医疗级外科口罩，评估最快5天可以上线。如果要增购机器，则可能会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防疫需求使得口罩销量达到每天120多万片，疾管署寄出每人限购3片的规定。经济部长沈荣津也召集业者统一价格，明年开始售价调降为每片6元，避免供需失衡哄抬价格。中国武汉肺炎持续延烧，随着国内确诊案例增加，不仅市面上成人口罩难买，尤其儿童口罩更是一片难求。云林县政府率全台之光，公私立幼儿园、国中小学还有县立高中每名学生发放1盒口罩共20片，让许多家长解决燃眉之急。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县府采购的口罩春节前就已经到货，发送到各学校，每名学生都有一盒，由各校决定学生每天领取一片，或者是直接领取一盒，预计3月中旬还会再发放。而县府教育处长邱孝文则说，县政府在过年前因应空气品质不良日，招标抗扬尘、照健康医疗用口罩，分2阶段发放，1月22号发放第一批口罩，第二批将会在3月27号发放。 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3点，来到1149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752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66点，涨幅1.16%，来到2324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成为21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2点，来到2652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158点。中国股市持续休市。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寒流影响，各地气温明显偏低。气象局也发布了代表非常寒冷的橙色灯号，部分地区预计出现6度以下气温，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以及宜兰县。气象局也发布代表寒冷的黄色灯号，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气温。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 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国际团队 A9 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 42至52坪，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均益行销。 世界顶尖娱乐秀《歌舞冰上》，迈克波顿与历届奥运冠军、动员百人同台竞演，打破小贾斯汀票房纪录。25周年亚洲唯一巡演，4月10日至12日极度开演，购票请洽 UDN 售票网。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青春中，你相中。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the other day, trying to distract myself, but then I see your face. Oh wait, that's someone else. Trying to play it coy, trying to make it disappear. But just like the Battle of Troy, there's nothing subtle here. In my room there's a king-size space, bigger than it used to be. If you want, you can rent that place. Call me an amenity. Even if it's in my dreams. Fraction of my mind. Oh, every time I watch you slip and tie in. Oh,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Oh,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No, no, no, no, not to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no.Guess I'm a bad liar. I see how your tension builds. It's like looking in a mirror. You're touched like a happy pill. But still all we do is fear. What could possibly happen next? Can we focus on the love? Paint my kiss across your chest. If you're the art, I'll be the brush. Ooh, you're taking up a fraction of my mind. Oh, every time I watch you slip and tighten. Oh,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a bad liar. And oh, baby, let's make reality. Liar. Are you a bad liar? Yeah. Guess I'm a bad liar. Selena Gomez 的作品，时间来到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yeah, 我是马克。 2020，哇哇哇哇哇！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电脑发狂了吗？ 一月份最后一天嘞、 欸！哇，好无聊的发现啊！ 我真的没发现啊，你发现了吗？ 本来就会啊，你有做周六周日的节目，你当然会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今天是二月第一天、二月第二天、二月第一个周末啊。 是哦，哦， 害我兴奋一下。 刚兴奋带来3秒快乐吧。 兴奋过后就是最大的失落，所以我们人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也随着时间慢慢老去，你会懂很多遍。有时候想成为你，用你双眼来看这个世界，就能把你锁在视线，因为你是我的世界。有时我想用你的口来喃喃自语，聆听你的温柔来整理我的思绪、yeah、我以为我们不会变掉，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yeah、我怎么瞬间离开 paradise， 也除了雨没别的会从天上掉下来，夜空虚占了你的味道，跟我聊得来，希望 be my Caroline， but I just tell the waiting line， 是我的毛病，是我放不下你，太害怕失去，才把错误握得更紧，下一个无能为力，会更无能为力，像个恶性循环，我们终究无能回应、yeah、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and why you gonna say that？ Yeah yeah yeah， Here we go again， I k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 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Cause I believed it， 你说的我全都信。 我已经有点懒得等那个 app 跑的动的时候了，我今天决定一样把 app 关掉。 所以今天是说谎歌单吗？ 没有没有，刚好而已，刚好而已、 哦、 刚刚好而已、 哦、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这周哎，有什么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吗？惹不得了，蛮特别的，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总是跟自己形成对立，搞不清楚爱你还是恨你，可能这是双子座的毛病，总是觉得不停，但我绝口不提。You know me, I'm just doing me. Yeah, 或许到了明天应该放了你。我闭上眼睛，无法停止 wondering， 给我什么方法好让我去忘了你。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and why you gonna say that? And yeah, here we go again. I k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Yeah, why you gonna break my heart? 'Cause I believed it， 你说的我全。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and why you gonna say that? shame, 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Yeah, why you gonna break my heart? Cause I believed it. 我爱的像是 Why you gonna lie? 来自 Ocean 高尔轩。昨天呢，男主持人去强强家玩耍， 好， 我觉得你的限动非常的好笑。 怎样？ 在这边送给全世界老婆一个，就是老公出去应酬啦。然后， 首先，前因后果要搞清楚哦。是昨天我为什么可以出去玩 放风呢？ 是因为老婆她自己有饭局 啊，老婆去吃火锅是不是？ 嗯，红皇后就吃川菜， 哦，川菜， 创意川菜，嗯，她跟她的朋友们一起， 不管你的事。 对对，所以我就我有自由时间啦， yeah, 很开心啊， yeah, 我就可以去跟大家叙叙旧啊，打牌啊， 嗯， 很快乐。然后因为就是我们录完马克信已经有点晚了，所以我七点出发，然后强强家在内湖，所以到的时候 跟屏东一样远。我每次都要这样讲， 真的很远。所以到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就是开打，他们从下午就开打，所以已经打完两项。所以我去的时候，我也不可能直接就插入说：“巨星驾到，我要来啦，给我打！”这样子。不过他们很好，因为其实他们在打的时候，他们其实其中有三个人还没有吃饭， 嗯， 所以就有人打，就哦，我饿了，那你来帮我打， 嗯嗯， 然后我就坐下去打，我帮谁打就帮谁放炮。 好不好的咖哦！ 而且最厉害的地方是我帮谁打的时候， 啊，你是玩别人筹码是不是？ 对，我帮谁打的时候，哎，就是他上庄的时候还加一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平常你自己打的时候，你还会比较保守， 哦， 你用别人钱就觉得说我要冲就冲啊，反正不关我事。 没有， 海里面没有七笔没关系，没关系，我当第一个看看嘛，我帮大家试水温啊啊，放枪了，没关系。 我必须要说。我本来打牌就没有在管别人，我本来就是要冲就冲，但是气就是这么奇怪。接下来我自己下去打了， 真的是你自己的筹码了。 哎呀，要来什么来什么，装连拉就连拉，爽！我还是一样要冲就冲，只是没有那么随放炮而已。 不管他要一兵还是五兵，还是在听中动，字放不进去。手气正旺了，下庄了， 没有下，欧米， 不是 没有下庄，正在连庄中， 连二 的时候，电话来了，没有在上庄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来了， 嗯， 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要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啊，然后接着下来就是继续打嘛，因为他在想说他什么时候，就是， 他想抓你们差不多的时间， 对对对，可以一起到家那样。然后我说哦，可是我才刚打，才打到南风圈而已，才刚开始而已。我说可能还有一阵子这样子。后来就他又打电话， 隔多久？ 隔没多久啊， 嗯， 就奇怪，怎么又打电话来了？他确定什么？ 我手气正旺那， 然后我就一边打一边接电话。他说我发现我没有带钥匙。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 好像放在家里的桌子上。 快回家！ 好，那当然呢，就是你一个人在外面住，你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家里一定会，你要看美剧就知道，他们藏在什么 花盆下、地毯下。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告诉他说，我没有备用钥匙，没有关系啊。然后在哪里？我告诉你，然后。牌桌上大家说：“嘿，你们现在讲的不是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吗？”我说：“我也没办法，啊，就那你们 回去再换位置， 你们知道就知道嘛，这样子。”然后强强还在那边说：“啊，然后讲了就很详细的讲完以后，我找不到，没有，我先挂电话，我先好好找找看，我先好好找找看。”然后就挂电话，挂电话的时候，强强就一边在那边说：“哈，这现在啊，强强现在那时候还没在场上，他可以说风凉话。”啊，这现在啊，就是一个密室逃脱游戏啊，看你找不找到钥匙才能回家。他不是逃脱，是要进去。 结果他找了多久？ 就他找了一阵子啊，然后一样啊，电话很快又来了。 嗯， 我没有摸哟，摸不到，没有啊，真的没有。我去便利商店等你好了。 哇，此话一出， 然后一边在讲的时候，我右手举起来，等等，到八桶。 所以就是 对方放枪八筒之后，你胡了这把就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对啊， 最烂牌咖。 我没有拿钱，我没有拿钱，我没有拿钱，哦、我钱就直接剩下就是给强，因为强强手气很不好，就留下一些遗产给他，让他供他供这个就是败家子挥霍。后来听说挥霍光了，那天他还是赔钱那一家。哈， 怎么可能？ 那我好奇，你回家之后有没有去确认人家备份钥匙到底在不在？ 有啊，有看一下，有看一下。 那为什么备用钥匙不见了？ 就拿不到嘛，他不好，他不知道怎么拿。哦， 藏得太隐秘了。 对啊，那如果藏得很容易，真的大家一下马上就找到啊，也不行啊。 所以太太们就是可以把这招稍微的，你知道，把它内化成比较像你的那个样子，这样子。 没有啦，这个因为其实那昨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拍限动嘛，嗯，然后其实我离开强强家的时候，强强家附近有一个捷运站，我还有想说我是不是要搭捷运，后来想说，好像不对，然后就是、 赶快回家， 对，就是赶快招电车，就跳上电车回家，嗯，然后反正我拍限动。就接到听众说，马克你真是一个很好人，我前男友是这样子，然后我被关在外面，然后我前男友就很不耐烦，一直在电话里面嘖嘖嘖，后来来的时候也是骂我，就是我被骂了好久。所以你这一招其实不能，你还是要看人用的嘛， 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哦。 你有 get 到重点，我很开心。 你有发生什么一周大事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分享专线是02-23639955，23639955。我是你的 lover， 来自于某某吴莫愁。在过年的时候呢，我又再度迷上了玩 Overcook。 哦， 因为我跟我朋友玩，我们三个人玩，然后另外两个是完全没有玩过 Overcook。可是因为他从一之一开始玩，其实就有点慢慢教学的意思， 没差。 可是因为可能如果不常打电动人，对于那个上下左右， 我觉得 Switch 很烦，就是它的按键真的太小了，对我来说我很不喜欢。 加上因为我们那一台电视屏幕太小，所以食材很小，就是我们都已经贴到那个，我是贴到电视前才看得清楚， 惨哦。 然后就一边指挥，然后就是有人一直就是我怎么就是我对不到那一格 啊， 對 啊， 對 啊， 對 啊， 我就是对不到嘛，然后 不好操控，那真的 Switch 真的不好操控。 然后玩到最后我就有点火来了，每玩一关我就说，你们跟我报告一下，刚刚那一场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切番茄啊，我煮饭啊，你锅子有放回去吗？是不是饭放到上面，锅子要放回去？你有没有放？我都就是没有盘子。没关系，一颗星我们过了，下关继续。没有条理，这个团队没有条理，各做各的。你们再报告一下，你们刚刚做了些什么？我有在看我负责。 其实这个游戏实际上呢，需要有一个能够纵观大局的人，然后指挥说红色你去干嘛，蓝色你去干嘛，绿色你去干嘛。 不可能，眼睛没那么快，那个人就不用动了。 不是啊， 那个人要很强、欸。 对，那一个人他不负责做任何事情，他就是一个指挥官，他手上是没有摇杆的。因为我们试着这样玩过， 是最棒的吗？ 是可以的。然后当然团队里面要有一个很强的，就是那操纵性很强的人， 就很快可以对到，然后放， 对对对。因为就是上次也是卡迪亚他们朋友一群人，然后来我们家，然后朋友们呢，其中有一个是香港人，然后是香港人，我不得不说，香港人走路真的比台湾人快很多。他永远都是用冲人， 那是因为他一直按下面那个钮快跑。 对对，他一直快跑，一直冲，他永远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他不只做一人份。 他做四人粉，非常厉害。有他就过得了关，没有他就过不了关。再加上另外还有一个指挥官，他会指挥说那个要干嘛，那个要去哪，就是大家只要听他，就是 follow her step 就可以。 但我们有一个人是我不敢过桥，我在这边等， 是 因为我已经掉下去就要重来，我不敢过去，我在这边。 你看这，你就掉下去了，至少不会撞到人，占空间。 嗨，你好。 喂。 喂，你好。 你是谁？ 喂，你好，我多多犬。 什么？ 什么犬？ 我是多多犬。 多多犬。 多多。 哎，对对对。 多多犬，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对，因为我之前要打，我都打不进去，我今天终于第一次打进去，超开心。 欢迎光临多多犬，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哎，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哦，我本周大事就是我终于叫扫扫猫去跑步了。 哦， 这扫扫猫跟多多犬，你们是一对吗？ 对啊，我们是一对啊。 扫扫多多犬， 对 猫。 OK OK OK， 就是我多吃，因为我很瘦，所以我就给自己取名叫多多犬，就是我要多吃一点，因为它稍微比较胖一点，所以我要它少吃一点。明明就是， 再给我打情骂俏啊！ 这样就不开心了。 当然， 这样就不开心。 我们还在过年呢、欸。 哎、欸，对，过年不是要欢乐吗？ 让我欢乐啊！ 不是吧？是要让大家欢乐吧？ 哦，搞错主题了。 你在说什么？ 我就终于要跑步了，超开心！今天早上6点我就把它挖起来，它一直不起来，我一直把它挖起来。 天气这么冷，它还愿意跑步，真的是蛮了不起的。 今天早上6点跑步，真的了不起。 对，因为我今天早上是说，我们今天就约要说要去哪里吃那个早餐，要去吃一个粥。然后想说，啊、那个粥又刚好比较在基隆比较有名，可是它又只有大概开到大概7点多。我想说，好，那我们这样走过去，大概有几公里，一个小时内把它慢跑把它跑完。然后他当初不要我，终于把它挖起来，然后我们有吃到粥，超开心。 哦，很棒！ 今天是很棒的一天 ，Yeah！ 啊，这一天，希望每天都可以做到。 好的， 祝你 谢谢哦， 顺利， 拜拜， 拜拜， 拜拜。 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待てね。 静谍放送， 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 正式回归，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o love, love you, to love, love you, to love you.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强势收录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歌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后，流行天后席琳娜绝无仅有。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百官网金榜题名， 台电招考700人，2月报名，5月考试。 国营退休潮，上榜几率高。百官网题库班，考前精准分析，全面应战，让你上榜台电。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享受宁静生活， 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清晨中，我想说， 飞碟首选强打新，罗大佑，请珍重。 别心动，别言不由衷，没失去，不会懂，在这个环境。 我是娃娃魏如萱。 劫飞外星人，各位外星人请聚集，各位外星人请分享你的一周那是02-2363-9955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那你是谁呢？ 喂， 你是 陈生。 陈生你好。 哎、欸，你好。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一周大事是带我爸妈去大阪自由行。 哦、那过程如何呢？ 过程其实很顺利，其实反正自由行时间我都可以好好的操控。 嗯。 可是我想讲的其实是，在日本你会发现路上戴口罩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嗯嗯。 大概只有三成不到吧。 嗯、 然后这三成里面，包含我们这些观光客的话，就是加进去大概三成。 嗯嗯。 所以，而且路上几乎买不到口罩。 哦， 在日本买不到口罩。 嗯嗯嗯。 然后连药妆店都是被扫光。 嗯嗯。 所以，如果马克马蒂要去日本， 自己要自备。 对。 OK， 好的， 好， 谢谢你。 就这样，拜拜， 拜拜。 爸爸爸爸爸。 嗨，你好。 哎，玛丽，马克好。 你是？ 我是水源林宥嘉。 水源林宥嘉，哦，所以住公馆是吧？ 差不多。 OK。 我想分享就是过年的时候，我跟我喜欢的人一起去彼此读大学的地方。就是看看 看他的大学校园，看我的大学校园，这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对，然后我们因为我是在嘉义读书，然后我们就先去嘉义。 嗯， 然后就他是在高雄，然后我们就想说到底还要不要去高雄，因为那个肺炎很可怕。然后 高雄肺炎很可怕吗？ 就不是有一个台商，就是 哦、oh, 啊，对，有一个在高雄，是是是， 对对。然后， 可是因为房间已经订了，就不能退钱。 嗯。 然后我就，然后我朋友就说，反正他们就是一个也要去台中玩，然后还有一个要去，就是医院里面的星巴克， 嗯， 就是上班， 嗯嗯。 然后就说大家都很危险，所以没关系。 啊，这个逻辑实在是有点脑残啊。 他就是说不用担心，就是照顾好自己这样子。 是的， 嗯，对，就想说，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还可以很健康。 哎，我有个问题，所以你们是一群人啊？ 我跟他两个人，然后我们先去嘉义找我的朋友。 那你跟他那个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知道。 那他也喜欢你吗？ 可能有一点吧。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可能他没有很喜欢你啊？ 这个可能之后再看看，如果有什么发展的话，可以再跟。 所以情人节会是一个关键的了解的时间点吗？ 我也不知道。 就算被泼冷水，我现在还是很快乐，这就是恋爱的感觉，暧昧。 对， 好的，水源林宥嘉，希望你情人节有好结果。 好，谢谢， 拜拜， 拜 拜。 你好， 喂 ，Hello， 我是 Ruby。 Hi Ruby， 我觉得今天大家分享都好快乐。我分享一下我昨天很悲伤的事。 怎么了？ 我昨天生理痛，然后痛到快死亡。 哼， 就是狂冒冷汗，然后吐，然后就是整个人动不了。 哼， 然后还好妈妈在家帮我弄了一个热水袋，就后来有稍微复活一点。嗯， 那今天好一点了吧？ 今天好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前一天睡眠不是太够。 哦， 对啊，嗯， 嗯， 好，就这样， 再会， 拜拜， 拜拜。我昨天不是说我在看那个日本综艺节目请来的谐星，是热爱去健身房重训的谐星们。 阿美托。 然后其中有个谐星我是完全不认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招牌梗是什么。他们后来开始聊，就是关于健身房会爱放什么样 的 音乐，就是会激励人心。然后比如说， 真的会有这一首哎。 对，真的会有 It's My Life。偏偏其中一个重训的谐星，他的梗之一就是用这首歌，因为他的梗就是露上半身，然后肌肉，然后很猛，然后还唱 It's My Life， 然后就转身啊，然后就把一整罐 cheese 倒在意大利面上，就是他的 life 就可能就是要吃很多 cheese 粉，就是浇在上面，所以。 哎呀，他这样还需要额外的东西，也就是表演有点麻烦。 表演就是个台在前面拿一碗面，然后你就原本背对大家嘛，背肌正面，然后就倒气死粉。 他是在健身房重训的时候，然后只要唱完这句话，他说所有人都转头看他，看他会不会偷练他的段子。没有。 Jovi， 你好啊！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Paper。 Hi Paper。 我想分享我找到身份证的故事。 找到身份证的故事，你的身份证是从选举前遗失的吗？ 没有，不是 被恶意隐藏。 我从那个礼拜一找不到我的身份证，然后我想说就是我就放弃寻找，有一天他就会自己出现。 OK。 然后昨天我就想说，那我来看一下书好了，然后我就把它打开，结果 就 我把它拿来当书签了。 哦， 哇， 真的哎，很常有时候会这个样子。我还记得我 Bruno Mars 的演唱会门票也是被我拿来当书签，有一天就是翻到，靠。 为什么你们都要把一些蛮重要的东西当书签、啊？ 那时候手边只有这个就，哎。 那你可以， 我真的就是浪费钱啊！ 比起来，应该有比门票更容易放进去的东西吧？ 对啦对啦对啦，但我就是常常没有，我就是没有带包包啊，我手上只带一本书嘛，然后又是 iPhone 领了票嘛，然后就插进去嘛、 哦， 书又会一直轮着看嘛，有时候就是。找不到，只好重新买，重新买就浪费钱了。 所以各位，如果找不到任何东西，就翻翻你的书吧。 嗯，如果你有，对对， 嗯。 所以恭喜，你终于找到了身份证。 对， 恭喜。 嗯， 谢谢， 拜拜。你好， 两位好。 哎呦，老张啊， 嘿、hey ， 给你们拜年 啊，拜年，恭喜，老张。 看到前两天，前一阵看到那个。有个小姐上吴宗宪的节目、啊、 嗯，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 哪一个小姐啊、嗯、你说清楚， 小姐 马丽子的， 我 啊， 我前几天才播啊，还是重播 的，不是，我前一阵看到的， 哦那怎么样， 惊为天人， 你觉得她太正了对不对， 吓到了， 我告诉你过完年她更正了，更美， 你不要乱讲的， 我没有乱讲， 人家永远都正的，什么过完年才正， 不过完年更正了， 你们两个反省一下，你们俩到底在说什么 啊，好吗， 是吗，没，我说的没错吧， 我说的才没错吧， 反正就够正了，就得吓到了， 是、 那个、谢谢， 前两天喝酒喝那个 Johnny Walker、 嗯、 小瓶的， 嗯， 这朋友灌了一瓶， 嗯， 然后第二天坐公车出去， 嗯， 又拿那个悠游卡一看，哇塞，好几张信用卡不见了 啊！被朋友偷走啊！ 这太夸张了吧！ 喝醉了掉哪里了？ 都不知道。 后来回家找，居然在房间地下找到了。 那你回家就拖拖拖把啦，就掉地上了吧？ 对呀，他掉地上，喝醉也没有听到。 哦， 好了，跟你们拜年了。 啊，再见，老张。 恭喜， 新年快乐！ 新年拜拜。 拜拜。 讲到酒还是一样，提醒大家，未成年请勿饮酒，饮酒请适度，然后喝酒不开车， 开 车不 喝 酒。 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什么怪风？把他从南韩吹到北韩去了， 这蛮瞎的。 就爱点你 UFO， 就在明天， 真的是很瞎哎。第一集能够撑过去，你才能看《爱的迫降》。那第一集我想，首尔到38度线 ，What？ 秘密花园。男女之后都可以灵魂交换了。 对啊，就是韩剧常会搞这些，其实你一开始的那个设定都会你撑不过去。 嗯， 鬼怪嘛， 嗯， 外星来的人嘛， 嗯， 漫画里面的人物嘛， 嗯， 穿越时空嘛。 哇，你倒是如数家珍啊！ 就 你是不是韩剧迷？你老实说， 被发现了。不需要你看 right， 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啊、保护你我不厌倦、啊、面对未来的一切体验，始终你愉悦着你牵制和带来的恨意，这是我们的天意，冲出千遍的迷宫，我不放开你的手，让你受伤害，我在这里证明对你的爱，何时证明对你的爱，那怎么需要你看 left， 怎么需要你看 right， 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感受这个地球不同的温度，在我们的时代创造生命的旅途，用你的心就能发现爱无处不在，牵着你的手别再怕 no no no。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啊、保护你我不厌倦、啊、面对未来的一切体验， Julia 吴卓源最新专辑 5AM。 字字都结构，句句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心里悲伤自己来扛，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忙，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伤痛，越想越痛，从此以后所有朋友都快给我靠边，抽根 Julia 吴卓源最新专辑 5AM。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年轻人，我是柯妈妈，我要鸡婆告诉大家，出门打拼骑车上班或是上水的帅哥啦妹妹，骑车一定要小心，行车不超速，路口让行人，也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定，更要检视你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有效期间，未满三十天者要赶快投保，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要记得投保哦。 早餐吃了没？ 没得吃， 墨西干糖甲 没什么能吃。 有有有，有奇甜全都有。 有奇甜有机多谷植物奶，早起一杯营养百倍，即时冲泡，一次拥有20种天然谷物精华， 搭配三色谷麦片，滋味会更好。 早餐的好朋友就爱有奇甜， 请上网搜寻有奇甜。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中没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乐的飞碟。 2:53，今年的4月份呢，在台北的小巨蛋会有个 Art on Ice 歌舞冰上的秀，是一个世界顶尖的滑冰娱乐秀，里面呢有很多人 mix 在一起，有奥运金牌选手，有花式滑冰，还有特技舞蹈，还有一些很厉害的舞台。25周年巡回亚洲仅此一次，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个 Art on Ice 歌舞冰上的相关活动讯息，你可以到 UDN 售票网查询。4月份总有5场在台北小巨蛋，当然当中除了刚提到的，还有葛莱美得主就是他 Michael Bolton 会在现场深情为你献唱喽。这首歌曲来自于麦克波顿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I'm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十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苗栗苑里全新开幕温泉饭店享慕时光庄园度假酒店，有汤屋、裸汤和露天风旅，90间客房内还有温泉池，轻松享受碳酸氢盐泉。享慕时光庄园度假酒店，0377428788。 优狐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田馥甄《旋日》，第四名宋念宇默念你，第三名张若凡已经结束的，第二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第一名周兴哲 I don't mind。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俗称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统计，我国9名确诊个案接触者总计486人，其中29人有症状已经通报。专家会议说，我国尚未出现社区感染，建议一般学生不需要戴口罩，如果生病请在家休息。目前累计通报838名个案，包括9名确诊，583名排除，239名隔离检验中，当中124名出现阴性，其他待检验。 至于目前九名确诊个案状况稳定，九名确诊个案接触者总计有486人，其中29人有症状已经通报，17例二采阴性，12例在检验中。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监测应变官庄仁祥说，使用口罩正确的时机，呼吁健康民众不需要都戴口罩，请优先让给有慢性病、就医、陪病、探病需求的民众购买，并且提醒有呼吸道症状的人应该要戴口罩，有慢性病者外出也建议戴口罩，在拥挤通风不良处也建议戴口罩，全力守护国内的防疫安全。韩国首架从中国武汉撤侨的班机今天降落在首尔的金浦国际机场，机上一共载有368名韩侨，其中18人入境时被验出有发烧等症状，已经送往医院隔离检查，剩下的350人虽然没有症状，仍然会被送往两处机构隔离14天。韩联社报道，这些来自武汉的侨胞分别送往中清北道镇川郡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以及中清南道牙山市的警察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进行隔离，其中镇川机构将容纳200人，其他的则是由牙山机构来处理。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蔓延，截至目前全球确诊病例数高达9832例，远远超过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的确诊病例数。经济学家出估，全球经济恐怕蒸发400亿美元。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 SARS 官方确诊病例数全球共有8096例，疫情大约持续8个月之久，而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才1个多月，全球病例数就已经将近破万。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并没有像 SARS 一样高的致死率，但是病毒传播快速。不少学者担忧，中国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远超过 SARS。澳洲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麦可宾出估，新型冠状病毒给全球造成的代价可能是 SARS 疫情的3到4倍，可能使世界经济损失大约400亿美元。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指出，他今天参与中央防疫会议，有向中央争取口罩，估计高雄一天需要口罩大约35万片，一旦2月11号开学之后，学生需要的口罩一天大约20万片，也就是一天共需要55万片，希望中央协助。韩国瑜也说，一旦疫情爆发，将要集中收治，已经协调军方提供相关营区，工程将施工，希望国防部提供必要的协助。高雄市政府也指出，迈入第11届的高雄马拉松原定2月8号、9号开跑，决定停办，报名费全额退还。武汉肺炎疫情已蔓延，人人自危。有网友1月30号在 Instagram 限时动态发布讯息指出，桃园市中立天成医院有确诊病患，要市民特别小心，还表示自己好怕。经过中立警分局查证是假讯息，院方也提出告诉，警讯之后依传染病防治法、刑法恐吓公众、妨碍名誉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27点，来到2320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8点，跌幅1.35%，来到2119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01点，来到263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3146点。中国股市持续休市，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3点，来到1149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752亿。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寒流影响各地气温明显偏低，气象局发布代表非常寒冷的橙色灯号，部分地区预计出现6度以下气温，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以及宜兰县。气象局也发布代表寒冷的黄色灯号，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以上，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你知道桃园美食新地标，100袋文具，100袋餐馆，道地德国猪脚，意大利餐点，下午茶餐酒，周末夜还有 live show 驻唱， 龟山工业区桃园市桃园区大成路二号一百代餐馆，定位专线03-361-3020。 飞碟最爱主打心，小雨，默念你。For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2月3号，吕杰飞。Yo, I don't care who, 想要的品名嘴，不想去管错对，根本就不怕错困累。也许 shines all day, 我早已找准方位。Keep it sway, 红色盔甲的魔法，一瞬间精致的踩碎，所以。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手机别关机，让我忏悔有个目的。Baby，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给你跪了。发誓绝不失踪，因为你开头，像一个马，快放过我。 起，对不起。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 UFO Network 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古古吕思维。这首歌请来了吴卓源一起合作，叫做《贵了》。 贵了贵了贵了，本周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讲电影预告片的时候啦。 年后会有片吗？ 哎，在过年的期间，昨天呢我们的业务凶器要订这个去看这部电影， 嗯， 然后大家 订不到， 对，大家帮他弄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就在厂商家做这件事情。 订不到， 应该不是订不到吧， 订不到他想要做好座位跟好时间，应该是他们在 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会员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个，弄得很 烦，是会员的程序问题。 对对，其中因为其中一个人坐在牌桌上啊，所以其他人帮他用就有点麻烦。 哼， 这一部片我真的就是不知道，你之前有提过，可是其实我不知道他上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原来就是在讲这个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啊 ，Yes， 对啊，在年节的时候讲，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录音嘛，我就一直以为它是年节档期，我不知道它是年节后上映、欸。 对，年节后这一周才上映。 我觉得很夸张哎，怎么没有想要抢一下、啊？算了，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我没有涉略到他们排档次的方法。 哦，你说过年排档期的时候， 对对对， 就今年的过年档期，蛮奇妙的。先讲一下，就是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好了，第五名这部我有去看《绅士追杀令》。 你说好看啊， 我在前面就是要忍着睡意啊，后面急转直下。 那我前面一定会是先就睡着了。 他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之前那个 Hollywood 那个从前有个好莱坞的那一种感觉、跟 Quentin Tarantino 一样。那如果你很吃 Guy Ritchie 的东西的话、你就是很喜欢。 他之前还有什么啊？ 因为他之前拍 MV 拍广告、然后类似什么 Snatch 偷拐抢骗吗？两根枪管吗？的那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以那种快剪，然后用那种暴力美学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在暴力当中的黑色幽默。 嗯， 那这一次呢，就是一进到这个戏院的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天啊，这太像广告片了吧？然后你就看到怎么一开始那个转那个什么。点唱机，然后那种点唱机还不是用那种机械点唱机，那种自动播放的，不是，它是会有一个假唱盘，有个假手去拿那个唱盘，然后拿出那个唱盘，然后放下去，然后唱成自己滋滋，然后开始这样转的那种。 就他全程拍下来这样。 对，他就拍这一小段，就可能花了5秒拍这一小段，然后就绕到那个酒吧，绕到那个啤酒，我想说这就是啤酒广告啊，然后就再把啤酒拉紧，然后就看到马修麦康纳，完全不违和，就是马修麦康纳在拍 啤 酒，对，就在拍啤酒广告， 嗯， 然后下一幕他就被爆头了。 所以接下来电影就没有他了吗？ 我一开始就是有吓到，我想说，哈，他不是主角吗？哈， 他就再见了。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爆头不是真的，你看到他什么枪的子弹从他的头这样过，他只是用一个画面印象想说，就是有人从他的头脑后面开枪，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啤酒上面就染血，然后从那个染血开始，就是你还记得在20几年前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都要乖乖的坐在那边把片头给看完，谁指导的，谁编剧的，第一个摄影师是谁，然后服装是谁 ，casting 是谁，对对对，就这些字幕都上完以后。正片的开始，然后这边开始的方式呢，也是用那个谁啊？他是谁啊？ 谁？ 休格兰啊、哦？ 嗯， 休格兰他就敲门，然后去一个人家里面，然后开始冗长的讲一大段，很长很长的一段话，然后也讲到说什么，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剧本，可以拍一个剧本，然后就讲说，你就感觉好像有点戏中戏，然后说，这剧本不是用普通那种什么现在什么什么什么技术拍的，用最传统的，然后就开始讲一些电影人的那种几厘米的那种，说那种怀旧风格， 啊、 对对，规格在讲规格的嘛，然后拍，然后在拍的时候，你同时会，他一直在讲那种 你对一个观众来说，你到底讲什么？你是讲什么啦？就我不懂哦，我根本没有进去啊。然后他会跳到其他的场景，就好像就进到他那个电影剧本里面。 嗯， 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电影剧本不是电影剧本，这个剧本是真的发生的，就是黑枪贩毒者黑道火拼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那个谁啊，休格兰，他是一个私家侦探。 嗯， 所以他已经爬书，他理出了这一切。 嗯， 找到了那个黑帮的那个二当家。 嗯， 他要告诉你说，我现在握有你们这个集团的大把柄，你要给我钱。他一开始要把 一个私家侦探，你要对抗整个黑道组织。 对，他一开始呢就说，这个好剧本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卖你15万英镑。这样子就真的很棒， 嗯， 然后就讲了讲那个二当家，一个二当家一开始看起来就是呆呆的， 嗯， 就是他家住的很漂亮，可是他就是呆呆，然后就认休格兰，就是因为其实一个半夜一个夜深的人，然后你知道英国人他是有距离的， 嗯， 我不随便让你进我家，然后就是休格兰一开始在门外说讲了一阵子以后说，你不让我进去吗？然后就自己进去了，不然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二当家好像就是默一直一直退让，然后你在跟一开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二当家，嗯，你只觉得他好像是 有钱人、 有钱的呆子这样子。结果后来就是又他就说，我迟疑一下，就没有想要接他的话，因为我只想要赶快把那个休格兰打发走这样子。然后休格兰又继续讲了一小段以后说，你看怎么样？这个剧本不错吧？很有潜力的。我现在卖你4000万英镑，然后就啊。你刚不是卖了15万英吗？现在为什么变4000万呢？ 嗯，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一步一步的揭露说，我知道你们的老大是在做什么的，然后这中间发生什么事，然后谁死了，所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然后最后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 大逆转嘛， 很长很长的故事，然后一直到可能中间后面，你都还是觉得哦，好，就继续听你讲故事， 嗯，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个峰回路转，超级大逆转，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突然就是兴奋开心起来。其实就跟从前有个好莱坞的 Quentin Tarantino 的叙事方式有点像， 嗯， 就前面铺陈铺的非常非常长，然后用对话啊，然后就是跳接啊，然后从现实跳就是虚幻啊，或者是就是现在跳过去啊，然后到最后突然就是一个高潮来，然后那个高潮持续到最后。为什么听起来没有很想喜欢的感觉啊？ 对啊， 为什么？ 不知道，就没有很吸引我哎，欸啊。可能我满脑子都在想说，哇，你电影院你隔壁坐李毅还可以这么专心看电影。 真是很开心哎，欸。 再给我憨笑啊！ 然后春节的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还有包括像是 Will Smith， 他在前三名就狂占两名。 那个什么第三集的 一名呢？对，第一名就是绝地战警 For Life， Bad Boys For Life。 一个就是怪动画， 对，一个就是变身特务，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特务，可是他变成 鸽子。第一名是谁啊 ？Bad Boys for Life 啊！ 哦，他是第一名。 对啊，《绝地战警》啊，《Bad Boys for Life》。第二名是看了预告以后就觉得，不是很想进戏院的杜立德。 林宥嘉的少女。 那本周呢，当然一开始就是最强，就是一开始提的就是1917，玛丽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嗯，还需要再讲一次吗？ 可以再讲一下吧，毕竟你是你知道亲身访问过的。 也没有访问过，我是听其他的影评介绍过的， 印象比较深刻吧。 但我觉得重点只是在于，就故事内容完全不是我要看的重点，就是 你说战争片哦， 对战。这种战争片本来我就有点喜欢，比如说像敦刻尔克啊、抢救雷恩大兵啊，然后这种 你喜欢这种哦？ 只要战场上拍的好，我都会很难过 啊， 就是看到那个战争的内容，我都会很随着他们的心情起伏。 哈哈， 如果军人魂在我胸腔里嘛， 对，男儿身哎， 对啊，就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想说， 我就觉得这故事一定有本身的精彩度嘛，就是在史上他本来想要抓出来拍，但重点还是之前有提到的关于他你 场景调度， 场景的调度，然后那种一镜到底的感觉，他往前可能这两个小兵要完成任务，他只有两个小时，他两个小时没有达成，可能就会引起后面一系列的更可怕的纷争， 几千人都几万人都会挂掉， 你那两个小时就是跟着那两个小兵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来跑跑看。 OK， 就实时电影。 对，然后就是你要想他们在户外，然后要等一样的阳光，一样的天气，一样的阴天，然后你看那个场景是不能喊卡，他们要演练几次，你可以先想象看那个感觉，然后再去看他实际他拍摄出来是不是真的让你非常震撼。 因为在拍影片拍电影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还好吧，你想了一个故事以后你就去拍啊，然后就是顺着我们拍，其实没有，其实在拍片的时候是 他可能他先拍了 ending 又来拍头又来拍什么的， 然后那个蛮复杂，其实基本上一个好的怎么讲，就是帮助导演在规划分镜脚本的人，其实应该要把就是同一个会出现的场景要在同一天里面拍完， 就才会节省那个你的 后置调光的时间，不然会非常非常的麻 烦。 就连我们在室内拍摄，然后同一面墙，你同样灯光，你分两天， 就是它就是不一样， 你拍出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然后那所以那后面后置的调光就会很累。 孙盛熙的《跟你住》， 本周呢，这部电影我之前也看到预告片，在年前看到，就是《Dark Waters》黑水风暴。那这一部电影呢，也是改编自真实事件，然后改编自《纽约时报》的一个文章。然后这个文章是怎么样呢？在讲化学公司，这个大化学公司杜邦，他呢其实一直偷偷的排有毒的化学物质到河水中，然后去污染了这个小城镇，污染了40年，毒害当地的居民跟家畜这样子。后来被发现了以后，因为主角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杜邦的律师，他是为大公司而辩护的，然后他发现了这一切以后，他一开始当然也是觉得说跟居民讲说你们能怎么办，我们就是大公司，我们有无限的， 你就是打不赢啊， 我们有无限的资源，我们有律师团，我们有各项各式各样的策略，然后可以分进合集个把你们各个击破，或是直接让你们一毛都拿不到这样子，你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吗？那电影当然就在讲这个律师他自己本身的转变，跟他真的愿意站出来为这个小镇的居民而打官司。这一个实际上呢，就是缠讼这个官司缠讼了16年。 他我们现在可以看知道结果的，这样 很近很近，其实在三年多前，才真正伸张正义的， 是有好的结局的。 但 居民的健康跟你危害那个环境是永远回不来的。 40年呢， 很可怕。 40年，你可能你都已经在那边三代了吧。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预告的时候，有一种新时代永不妥协的感觉。 遮住眼缝了嘴，怎么无法解开这结，揪着心揪的情，看着你用双手一把扯脸，一遍遍一遍遍把我心脏撕成许多碎片。 我记得黑水风暴那个男主角不是那个谁吗？也是很眼熟的那个浩克吗？是浩克吗？ Yep. 浩克，对对对，胖胖的浩克，比较憨一点的那种律师浩克。 本周呢还有一部新加坡电影，这部电影叫做热带雨，不是雨哦，热带雨。Wet Season， 湿季。那这个热带雨呢，在讲的是发生在校园的故事。主角呢就除了就是学生嘛，学生好像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练武术的，蛮厉害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女生呢，女生的主角是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预告片一开始就有说回到家，然后她跟她的老公说怎么这么晚才回家，你不知道就是今天就是排卵期吗？ 哦，要生小孩 要做人。然后老公就是 教功课 没有，他就说 回去洗手的那一种， 想逃避， 压力很大，真的。然后在他们的应该就是预告片看起来在拍，就是他们的学校生活当中，然后这个学生其实遇到一些什么的问题，然后老师伸出援手去救他，然后可能邀请他到家里面吃饭或者怎么之类，然后慢慢产生出了一些 什么师生恋哦， 师生之间的情愫这样子。从预告里面看起来感觉蛮有冲击性的，然后他的色调也是 你说很暖的那种热带的颜色嘛、哦、因为那时候热带雨、啊、 no, 一直都在下雨，是很灰暗，很灰暗，很阴郁的文青风格。 我刚才把它讲成全川石花那种，你知道老师跟学生会有种浓烈的情欲交流。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很灰的一部片。 别将我的灵魂摧毁，就算已经食之无味，早知道你是大反派，被你囚禁不意外。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yeah.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Girl you took别将我的灵魂摧毁，就算已经食之无味，早知道你是大反派，被你囚禁不意外。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哎，阿雄啊，啊你上次去田里种稻受伤，不能工作怎么办啊？ 还好你有提醒我，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让我因为种田受伤能获得适当补偿。 嗯，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让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保被保险人保障更完善，只要向投保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后，跟劳保局申报就可以咯。 详细内容请洽劳保局查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 心中决定抹去的那些好的坏的，轻轻折起藏进回忆皱褶里，飞碟恋爱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FM。 左手先去按闹钟，给我一些时间练手。 昨天遇见他的时候，太平不从容。 想还嫌多，给我一些机会犯错， 该向左或往右，向前走或退后，怎么都没有把握，你会在某个路口回眸，还没走掉，跟着你的线索，红绿灯开始闪烁，地球也从此随你左右。 昨天遇见他的时候有点太懦弱，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头，给我 再错过就没有 一次机会守候， 左边还是右边呢？岳文强、吴汶芳的左右，3:32，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到了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然后跟大家分享本周什么新上映的电影，我们是来看看它的预告在演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去看预告而已。 哦，本周这一部预告，我看了片名以后觉得好无聊，看了预告就有点有趣哦。 什么？ 片名《红鞋公主与七矮人》， 怎么有点奇幻啊？ 它是一部动画电影，然后它的画的风格其实是有一点 Frozen， 有点《冰雪奇缘》的风格。那在讲的那个童话故事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是白雪公主跟七矮人、啊。 那红鞋公主是要一直跳那个女的啊？ 有这样的公主啊？ 就是她穿上一双红鞋，她不停的跳、哦、跳到那个死 掉、啊、跳舞致死。 对啊。 他的红鞋公主不是这个红鞋公主。一开始呢，这个预告片有讲说有就是有七个就是很帅气的王子，然后得罪了巫婆，得罪巫婆以后，巫婆就是就砰，就是施下咒语，所以他们就变成小小的小矮人，而且说只要有人看到你们，人就变绿绿的。 怎么可爱？ 对，就很像小只的史瑞克这样子。 只要有人盯着他，就变绿了。 然后呢，就他们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就是尊贵，我们怎么可以被一个就是巫婆这样诅咒呢？ 我们要解开诅咒。 对，所以他们七个人就联合，就是我们去找巫婆这样子。预告片只有看到就是他们去做一大堆手势，说、哦、我们要攻坚什么，你走前面，我看。 是七个小矮人。 对对对，然后就攻坚进去以后就切掉，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后续是怎么样。 啊，红鞋公主嘞？ 对，接下来就是红鞋公主。那白雪公主里面的故事是巫婆会说，坏皇后会说，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对不对？然后同样，她有问这个问题，那魔镜呢就会回答说，什么在哪里的哪一个哪一个白雪公主？但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她会说在哪里哪里的那个穿着红鞋的女孩。然后 那是谁在问魔镜？ 巫婆， 巫婆在问， 对不对？所以巫婆说，可恶，就是。我要把那个红鞋公主抓过来，这样子。就那镜头呢？这个预告片镜头就跳到红鞋公主。红鞋公主真的是美，三 D 就是美，不是真人就是漂亮。很漂亮， 很美， 很美。 然后呢？ 然后下一幕呢？就是她穿着红鞋公主啊，然后去买菜啊，或什么之类啊。然后她就遇到那个小矮人王子。王子小矮人就说：“你们怎……我想起来了，是小矮人就是攻坚以后就遇到那个公主，然后就。”太美了！我说你怎么会这么美呢？然后就穿着红鞋嘛。他说：“是不是你穿上红鞋就会这么美呢？”他说：“是吧？红鞋就是有让我改变一些，改变了什么呢？”他说：“变瘦一点吧。”然后下一幕就跳到那个红鞋公主把那个红鞋脱下来 给小矮人穿。 不是，红鞋公主会变非常非常胖。它是一个魔法红鞋。 想看，想看。这是日本动画吗？ 不是啊， 美国 迪士尼啊， 迪士尼。 让我看一下哦，是迪士尼。 因为我刚刚听到你在听那个动画配音， 那是另外一部 片，另外一部， 对， 太好看了吧！有七个小矮人，七个王子， 那他会选其中一个吗？他会劈腿劈七个吗？哦，如果这是恋爱游戏，我很忙哎，很忙。 有什么事比快乐重要？ 让我瘦一点吧，这种鬼话你都说出来。 哎哎哎，在 IMDB 上面他说这个出品国是 South Korea。 啊？ 他们只是找到了那个打造冰雪奇缘的团队，然后找到了那个超杀女他们来配音。 哈， 出品国是韩国哎、欸，编剧导演都是韩国人哎、欸。 哇， 洪信浩。 可爱，这个感觉看了会臭嗨嗨。 蛮可爱的、啊，就看预告觉得我们蛮可爱，因为这一直超乎你的想象啊。 感觉是情人节首选之类的，红鞋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要撑到情人节还有两个礼拜，我是不这么乐观啦。 日子这样就好，来自于叶秉桓。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呢是鬼片，这鬼片呢是越南的鬼片、嗯，然后票房卖座非常非常的好。看了预告以后呢。 你敢看哦？你现在不是还是有点不敢看鬼片预告？ 我刚刚就是有一种一直不知道想要跟那个预告片不知道赌气还是干嘛？ 还是你看完《红鞋公主》觉得心情龙心大悦？ 我就想要看到怎样有多恐怖啊！我看啊，我看啊，我看啊。 结果嘞？ 最后有一幕就是一样嘛，就只是用一个 音效， 女生然后脸涂白白的，然后眼睛都流血，这样看我一秒，怎样？怎样啊？怎样？ 等一下，城市预告你就只讲这一幕就好了，是不是？有一个白白的眼睛流血的女人， 对啊，怎样嘛？ 那片名叫什么？跟我说嘛。 鬼魅之家啊，讲过了嘛？ 啊、哦，好像是哎。 对啊。然后这部《王牌辨识》，我总觉得好像 我 们也 讲 过，对啊， 就是在讲以前古时候的电影 YouTuber 嘛， 没错没错。 然后他有点，你做久了有点疑惑这个。职业就当时觉得这职业需要吗，或是什么之类的？嗯、 这个就是你刚刚听起来好像综艺节目的那个配 音，结果是真人在演哦， 是真人啊，王牌辨识啊！ 天啊，那个配他们的发音太强了吧？ 为什么？ 就是那个张力太满了吧？我因为我听配音真的以为是动画，很夸张，我还想说你在看鬼灭吗？ 没有，他就是要就是走这个路线，然后他是说什么 很浮夸的， 对，或者说什么又笑又闹，然后因为王牌辨识他不是一个律师哦、嗯、他就是一个专门在讲电影的人，就是天桥底下说 书 人、嗯、 说 书的。所以预告片在拍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有这样梦想的人，我想要成为一个说书人、 嗯、 然后他们会在一个剧院里面讲，应该像是一个茶馆里面讲啦，就跟中国文化很像。 嗯， 然后讲的时候呢，因为你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黑的说成白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哇，你三寸不烂之舌真的是太厉害了、嗯。然后就有一幕是他在那边讲，然后镜头一盼，然后到了就是台下那些女生穿着和服，那些女生全部都倾倒，就往后啊倒掉那种感觉。 目前除了我本来就想看的《一九一七》，今天的诚实电影预告院第一名，我给《红鞋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剩下还有几部日本电影跟动画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电影，漫画改，哎、欸，是漫画改编吗？只想受到你的欢迎。 嗯， 然后还有一部就《大整形家》。 嗯， 怎么了？怎么了？ 我想到是不是要跟大艺术家那些放在一起，大娱乐家、大艺术家、大整形家。如果周末你觉得天气真的好冷哦，不想出门，想要在家，想看一些电影的话， 怎么样？怎么样？推荐什么？ 过年我在 Netflix 看了两部，一部是我常常滑过去，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看。所以那天就是万念俱灰，找不到东西看的情况下、哦，我就看了那一部。 叫什么？ 出乎意料很好看，它叫做《鬼影任务》吗？我确认一下。 哦， 就是莱恩 Ryan Reynolds 是的那一部， 嗯、 以什么鬼影任务什么以暴制暴之类的。 嗯嗯、 天哪、啊， 这部片预算很高，里面大概坏掉了5000部车子，比《玩命关头》坏掉的还多。满满的诚意，就如果你喜欢看车在那边蹦蹦蹦蹦蹦，然后追逐战飞，然后刀枪当当当，然后帅气甩尾，然后他们是一群人要去惩罚坏人嘛，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真实身份都已经死掉了，是一个秘密组织，可那个组织也不隶属于政府，就是死侍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钱到他觉得，我以为有些正义可以被伸张，但是其实后来不行。那我就自己来好了，所以他就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找到这一些团队，就找了1号、2号、3号、4号、5号、6号这样子。然后一开始他们就是在一场任务当中，也蛮认真跟你解释的，就这场任务告诉你，一号比如说他擅长的是啊他是医生，然后二号是车手，然后三号是狙击手等等之类，就慢慢介绍，然后后面再完成一个大任务，非常的满满的诚意给你，建议你家的电视大一点再来看。另外一部片，哇。烂，怎么可以这么烂？这部片叫做 一样，你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吗？ Netflix 上面看到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登场的电影，所以就是也是一个万念俱灰的状况下，就是我就想说， 你会看 Ryan Reynolds 那个动作片，我就已经很惊奇了、欸。 就是因为 Ryan 莱恩雷诺斯、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可爱，就是他演戏就是会有一种俏皮跟有点跟你要杠上那种调调，或者说冲的那个调调，我就觉得可以看一下这样。另外一部片呢，就是我非常后悔点开它，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在 Netflix 上面的那个观影喜好预测。 因为你看过， 早知道我就用你的账号看。 哎哎哎，不要乱弄哦，我很保护我的账号。 我跟你说，千千万万，你连滑过去让它播出来都不行，你要跳两步离开。叫做什么？开启飞行模式。啊 开启飞行模式怎么样？是恋爱时请响铃一样吗？ 就那女的呢，是一个 IG 上面的红人，就是你看到那些 IG 追踪者非常的多，然后随时随地都要分享她的一天，然后她的按赞数都很高，然后女生都爱 follow 她，她穿什么衣服，那个衣服就会卖光，她去那边吃饭，大家就要去那边吃饭，所以呢，她就是一个热门的追踪者，然后有一天就是。他爸妈就是跟他说，你开车上学，你就是不要滑手机，就不要滑手机。他就说，我知道你不要吵，可他就偏偏爱边开车边滑，所以他一个月就出车祸出了3次。 哈， 然后每次出车祸下车，第一个就是打卡说， 我又出车祸了。 上学途中，你怎么撞到了？然后那个也是按赞数都非常非常高。然后他跟他的男友也是啊，男友的一举一动啊，那我们很热烈，在什么餐厅吃饭。但是就是因为出车祸比例太高，有一次出了比较严重的车祸之后，爸妈就强制他说：“你犯了一个罪，你这个罪呢，罪名的惩罚就是你不准再使用手机。” 哦。 然后强制呢把他送回他爷爷家，然后他爷爷就是一个那边就是你知道可能网络不好，然后 风吹草低见牛羊， 又不给他手机，然后你就知道一个沉醉在网络当中的人，一开始的戒断很痛苦，所以他想尽办法，路上、公车上、餐厅也都想偷别人手机，就是看到别人。我就想说我想看一下现在 IG， 我想看一下我的竞争者是不是赢过我了，我想看就是我前男友就他们分手了，他是不是又有交新女友等等之类的啊，偏偏就会遇到一群很善良的人陪他， 救他，借他手机， 没有借他手机、 哦、跟他一起玩，让他体会到就是现实世界的美好。 哦，原来可以这样生活。哦，是哦，我在那边哇，没有网络，我却又找到我的梦想啊！我想当个设计师，我真的办得到，我的衣服超屌。阿姆丢这样，但我没有看到 ending 啊， 又是一个烂到看不完就对了，因为你觉得走向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不会想要再继续看了。 这个 ending 它还能怎么翻转？你帮我形容一下。 就他回到大城市以后，手机拿回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很努力的跟品牌结合，他就变成一个时尚设计师。 所以他也不沉溺在网络当中了。 I don't know。 啊，这不就是他本来就应该要的方向吗 ？Netflix 上面其实做了很多自制电影，其实说穿了很劝世啊，真的很劝世。 可是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就是他们的剧情都，你光看了预告片你就知道那是一部什么片。 对， 好像不太需要进去那个过程，因为过程也没有这么的吸引人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心灵鸡汤类或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话，你就把那一部的大纲念完， 你就知道你得到什么了。 你可能愤怒，也可能无助，但是请不要放弃寻求支持的动力。你不会是一个人。张涵雅、郭吉雷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要成功，应该拢有机会。两层的人的气魄，那无怨，哪会拢跋无飞？人若无势，随时好势。但是我无骗，我无欠，清清白白就简单过。为何甲我笑，甲我徛无分黑白？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清晨中，我享受我的爱。 幼年的名字，血泪的青春，刹那的觉醒，半生的白首。罗大佑2020时代巨作《请珍重》。 Seed Music 种子音乐。 男人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我是谷谷吕思维。 还是温馨提醒大家，每个人观影的感觉不同，刚刚都是我的感觉。像我觉得以暴制暴就是诚意满满，预算很多，摔得很狠，所以我就觉得看得蛮爽快的。但刚刚马上就我朋友传讯说，哈，我看到生气呢。哈， 跟那时候看片的情绪其实， 因为外面聚会找不到片嘛。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而且最近的你， 叔叔要说故事喽， 是不是特别特别会注意自己的失言呢？ 对啊，很害怕哎，我还有更多想骂的，不敢骂。我可能就连在马克信上都不敢骂，我是屈服于威权的。 太夸张了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叫做《失控的四分之三右侧面》。克罗伊原本可以很漂亮的，只要她愿意接纳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惯例，我就会先问病患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怒气冲天回答说：“这很明显不是吗？”确切来说，哦，他的长相一般，配上没有光泽的栗色头发，脸色相对苍白，身上的衣着很普通，只是米色的长裤搭配了毛衣，而且服装颜色很暗淡，样式也不引人注目。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缺陷啊，真要说缺点的话，就是整体看起来缺乏具体轮廓，这很难精确描述出来啦。他就跟我说，我想要重新雕塑鼻子啊。我看着他的鼻子，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啊。对，可能稍微大了一点啊，然后鼻梁处有轻微的凸块啊，不会特别难看啊，也不叫漂亮啊。但假如他只是要我去除那个鼻梁的凸块，然后 驼峰， 注意态度，不要那么激动，我也许可以接受他的要求哦。 其实呢，在他眼里哦，诊疗还没开始，可是对一个整形医师在问诊的时候，哼，我已经擅自帮你结束了， 哦， 不想接你这客人啊，我很确定我不会帮他动手术。现在呢，我有30分钟的时间来婉拒他，希望不要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一般人呢，对于被拒绝都会感到失落，何况她是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人啊。事情或许没有那么糟了。好，克洛伊她没有办法再跟这个鼻子一起生活，因为她说这个鼻子很可能会害她被老板炒鱿鱼。她说她的老板没有办法再直视她，尤其是她的老板坐在能够看到她1/4右侧面的角度。所以他在会议的时候绝对不能把他的1/4的右侧面面向老板，经过走廊的时候要低声的忍受同事们叫他哎，巫婆，巫婆来了，巫婆。他一直滔滔不绝谈论他的鼻子，看着我疑惑的样子，他要继续补充，我现在不得不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采购，因为有太多商人明示暗示表示他的鼻子很惹人厌，甚至他着手组织一个商人联盟来抵制我的鼻子。 怎么可能？ 这个女孩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妄想，所以也不会试图掩饰自己的胡言乱语。我就问她说，嗯，那你看我像我的鼻子这么大，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她就看着我，对于我转移话题感到非常的惊讶，不过她又把话锋转回她的鼻子，情绪更加的狂躁，要我明白这个鼻子手术非做不可。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叫一个心理医师来看他，还有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他放弃呢？嗯，我们就先照了一下这个影像吧，正面、侧面、1/4的右侧面、左侧面，然后我就展示给他看。他很同意说，嗯，对，我的鼻子虽然稍大，但没有太夸张。好，我觉得这些照片好像有让他放下心来，整个人有变得比较轻松缓和了。我们又看看两张的侧面照，他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接下来我们要看1/4侧面了，我先看左脸，把右脸留到最后再看，因为那就是让他产生妄想的症结处。我的计划呢是讨论到最后他会同意一切都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接话说，你看你为了一个小小的缺点感到这么的痛苦，其实是不正常的哟，也许你可以请求心理医师的协助吧。他或许就会告诉我他已经在看心理医师了。嗯，好，那我就这么做吧。 嗯， 当1/4右侧面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 他崩溃了。 克罗伊跟我都发出了惊呼声，他甚至从我的枕间奔逃出去。照片里，克罗伊的脸像恶鬼一样，眼睛射出血红色的亮光，表情凶恶地盯着闪光灯。我就愣住了。秘书玛丽连忙到枕间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的门诊无疑让克罗伊更相信他的妄想，并且扩大加深了。 什么意思？ 应该是他在照的时候， 他就转头怒视 等 相机， 他自己在那一个方向的时候，他的你知道相由心生， 嗯， 就真的是那个样子，好恐怖啊，好恐怖啊！ 我们最近马克叔叔在念的故事，这一本叫做《 整形台上的人生》。 3:53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祝各位周末愉快 ，You're awesome。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跳色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只是觉得像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记录猜测，这些年没有暗淡你眼神的光泽，还有向往就会自己任性的选择，成为独一无二的，还来得及开始小时候的快乐。 住的、失去的都成为你了，要永远相信这小时候的我。 音乐全主打。 2015横扫排行，全球疯狂。2020正式回归，为他痴狂。海尔西。 全新大作，有请泰勒斯、巨星马龙、艾黛尔、黄金团队共同操盘，贾斯汀、BTS 团员友情跨刀。 The butterflies. Oh, cause I keep digging myself down deeper. I won't stop till I get where you are. I keep running when both my feet hurt. I won't stop till I get where you are. 流行全新定义，串流世代乐坛新品种，混血女生海尔西，全新冠军大碟，狂恋。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朱卫英，邀请你一起帮助安乐家园，10块、50块、100块，不嫌少，让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梦想。安乐家园0526495000，安道基金会0537031168，爱心划拨账号31583541，帮助安乐家园完成护老的最后一里路。天主教安道基金会，谢谢你。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